英明微微仰了下头，应答的声音却冷静的可怕。 喂， 名字，我 是寇金。听出对方的身份，英明扬了下眉，稍微放松了一点。石毅也听出电话里是谁了。寇金话说到一半，突然像卡带一样的卡住，他狐疑的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有点不敢置信的接了一句， 我操，你们不是又在办事儿吧？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？ 上次就是，这次还是。这太阳还没下山呢，石毅和英明的生活是不是太糜烂了？寇金的反应听得英明忍不住笑了，他也觉得有点寸。不过还没等他开口，石毅一只手伸过来抢过电话。 不是赶着叫救护车，就半个小时才打过来。 然后直接扣了回去。可是就像是跟他对着干一样，电话刚挂回去就又响了。石毅皱了下眉，他旁边仰面躺在床上的英明这次没动，撇了下嘴才接起来，那边没放到耳边就传出寇金扯着嗓子的怒吼声， 我操你大爷的石毅，半个小时就完蛋，你丫绝对…… 没等那边吼完，石毅又扣了回去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没扣结实，留着电话从断续直音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占线盲音。英明忍不住笑了一声，引得他不满地瞪回去。不过刚才准备做到底的冲动也被寇金给搅和没了。屋子里弥漫的色情气息让人欲火上涌，还带着彼此的痕迹。 床上这套刚换上的，你别这么轻手。不是刚出差回来，去洗个澡休息一下，小心过劳死。 石毅不怎么甘愿地哼了一声，抓了抓头发。 想我停战就别用言语勾引我，有些字眼是不能跟男人说的，尤其是男人的男人。 这句男人的男人说的英明五官差点扭曲，他忍住吐槽的欲望挑了下眼角，看着石毅走进浴室还故意不关门的敞着大门洗澡，哗啦的水声配着石毅在雾气中半隐半现的身材，搞得俨然像色情动作片的桥段。不为所动的任对方搔首弄姿折腾了好半天，等石毅披着浴袍爬上床的时候，表情难掩挫败。 我有时候真觉得你这人冷静的可怕呀，这都没反应。 欲望又不像水龙头，说放就放，说收就收。英明这种自制力仔细想想真有点吓人。英明只是横他一眼，懒洋洋地甩他一句， 你没听过那个词是叫年少冲动吗？少是什么意思？不懂？ 拍了这么多年电影，经常需要亲热戏的演员要是随便受点诱惑就起反应，片场不被人嘲笑死也得自己找地方投壶去。最忌讳被英明提起年龄问题的石毅，因为这句年少冲动眼角抽动了一下。他对英明的喜欢，包括对方的一切，就除了那张嘴，总觉得除了接吻的时候，剩下时间都实在让人爱不起来。不过石毅也确实累了，哪怕意识上还有点兴奋的不怎么甘愿，真正放松下的身体还是很快就进入了休息的模式。英明听到他细小的呼声，笑了笑，关掉电视，也跟着在太阳还没下山的情况下，有点堕落的跟着睡着了。刚才寇金在电话里好像是说王一奇的事，不过语气听着不像是很着急，等回头再联系吧。他这段时间忙得到处跑，实在也是累得够呛，要不是石毅通知他今天回来，可能从中午开始他就一直在睡了。带着乏意闭上眼，英明睡前最后看了一眼时间，是4:30。这一睡也不知道醒了是什么时候。醒了是11:30，不过是中午时间。他是被手机的声音震醒的，石毅还在睡，手机在他耳边，所以动静特大。他模模糊糊地摸过来翻开看了一眼，竟然是家里的电话。 有点意外。他按下通话键，那边说话的声音是他妈妈。 一鸣，你认识一个叫陈诚的吗？ 怎么了？ 他现在在我们这儿。 一鸣能听出他妈妈声音里压抑的烦躁。 说了点你的事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人，想赶他出去。 说到这里有点犹豫，不过后面还是接下去的。 但是怕给你惹麻烦，问问你，这人能撵吗？ 能。踹出去都行。 说完他挂了手机，一转身把石毅从床上拽起来。 石毅，起来。 睡得迷迷糊糊的人被这么硬叫起来还有点不满。他有点暴躁地低吼了一声，然后眯着眼睛看向英明。 干嘛呀？ 去找你舅舅。 英明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穿好裤子了。石毅被他语气里的冷意弄得稍微清醒了一点，皱了下眉。 找我舅舅？ 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呀，他本能地追问道。 找他干嘛呀？ 正在穿衣服的人抬起头看着他，冷冷一笑。 哼，揍人。 石毅在听到英明发火的原因之后也愣了一下，拿过旁边电话打给陈诚，那边刚响了一下就被接了起来。石毅也不浪费时间。 舅舅，你在哪儿？ 在开会。 那边答得很直接。仔细听的话，能听到他旁边隐隐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但是这与英明所说的消息不符的感觉让石毅有些费解。他下意识地看了英明一眼，把陈诚的回答重复了一遍。 你在开会？ 哼，你跟英明在一起？ 对。 没有隐瞒，石毅知道陈诚肯定是做了什么。对面英明的反应很烦躁，点了烟一口接一口地抽，那眼神很像是要把他手里的电话抢过去，先把人骂一顿再说。如果他舅舅人真的在这儿，他一点都不怀疑英明会动手。显然陈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他声音里没什么情绪的起伏，只是很淡的吩咐了一句， 让英明接电话。 石毅皱了下眉，最终还是递给了英明。后者花了很大力气来克制自己心口那股怒气，听到陈诚警告意味十足地甩出一句话， 下次可能就是我亲自登门拜访了。 然后下一秒，英明把手里的电话抡到对面的墙上，瞬间四分五裂的残骸迸飞的到处都是。石毅皱了下眉，没有吭声，看着英明难得一见的发飙。去英明家的并不是陈诚本人，这只是他的一个警告。明显去的那个人也不会真的就告诉了英明跟石毅的事，具体说了什么英明已经没有兴趣知道了。陈诚这种做法无疑是在进行一种精神折磨，他不想一次就把事情做绝，也不想逼到石毅无路可走跟家里闹决裂，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来让英明他们自己知难而退。这种被动的被人扼住呼吸只能徒劳挣扎的感觉非常的差。英明已经不记得他上一次气成这样是因为什么了。一转头看见坐在床边不吭声的石毅，他几次都差点冲过去把人扯起来揍一顿。屋里的空气充斥着躁动不安的压抑，英明不停地在抽烟，缭绕的烟雾就跟他恶劣的心情一样不断扩散地侵蚀着周遭的一切。不可否认，在接到他家里电话的时候心里确实慌了那么一下，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让他父母来接受消化这件事。从小在亲戚之间就一直很要面子的两口子，要真是知道他们儿子喜欢上一个男人，掀起的风暴绝对不会逊色于石毅家里。对于跟石毅的关系他没有想过逃避，但是现阶段他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去面对出柜的局面，何况就算真到了必须开诚布公的时候，他也希望能够慢慢地跟他家里人谈开，而不是借由其他人之口添油加醋地去借口羞辱他父母。想到这里，英明的愤怒更浓烈了，他抬脚踹了一脚房门，然后暴躁地下楼。楼梯受力所发出的声音就像承受不住马上就要垮了一样。石毅皱了下眉，却一直没有叫住他。 听到英明离开的动静，他摸过床头的烟盒，也点了烟，慢慢的抽着。陈诚这么做，他说不了什么，而面对英明的愤怒，他一样也说不了什么。这个问题原本也不是单方的，他要面对他的家里，英明当然也必须要做好准备去面对自己的家人。这条路本来就不是好走的，他们应该有这样的觉悟，只是目前看来似乎都有些高估自己的承受力。最糟的情况是，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才刚开始。